各位，上次讲到第二日嘅神事，大山国唯一当家人督军马侯爷，骑住高头大马带头领先，率领全军向住北方国进发啦。调防路远，又因为道路崎岖，人人都已经做好远征路程，心中明白有咗万水千山嘅准备。领头人马督军早有命令，又不断告诫所有人，做人要忠义仁勇齐全，千祈要记住，而家得咗病嘅陆克松总司令，佢从前系我哋龙虎山国王，而家照旧系国王。到咗北方就地立国之后，永远都系我哋嘅终身大国之王，我哋要永忠于国王，所以规定一定要特别保护啊！行军路上，由八个人用最厚嘅床板小心抬住国王慢慢行，由最信得过嘅手下八大金刚日夜看管，其他人士一律唔准靠近。而家最有大兵经验嘅当家人马侯爷，佢身上有两支精美外国制造嘅短枪，胸前再挂住一副同样系精细外国制造嘅可以观看千里望远镜。佢骑住高头大马，一时啊在前，有时啊在后，等于前后左右中都在场啊，随时成一目了然。咁晓行夜宿嘅山国官兵，当行咗一日一夜之后，忽然有军中前头探子嚟报告话，佢发现前方嚟咗一小队人马，有人手执各类颜色旗做联络嘅，有时啊吹响军号声响。军师和不周有啲惊咁对马侯爷讲啦：， 会唔会有敌人嚟搵我哋麻烦，甚至要消灭我哋嘅？使唔使要先布好战斗阵势后再观察啊？或者化整为零分散呢？亦或系停止前进呢？ 马侯爷就笑笑嘴对众军人讲啦：， 各位唔使大惊小怪吓，只管放心。我睇实系国际红十字会前头部队要前嚟指引我哋方向同联络我哋，今日佢哋应该系嚟接应我哋嘅。 未到一个时辰，果然有十几个骑兵模样，上下穿着嘅衣服咧好古怪。其中一个中年人，佢特别有礼貌又好相与，睇样系个头目嚟啦。佢对龙虎山嘅步兵讲啦：我要命见你哋督军阁下，我哋有重要国书要亲自命见递交。好快，由大山国国防部长亲自带路到达马侯爷面前。马侯爷带领众大小军官就纷纷落马会见对方，双方行礼，再报上番号。中年人咁先递上一份号称系国书嘅文件。马督军就揭开国书，由代表念出：我哋是受可德大国委托而组成的联合之国，国际红十字会就是我哋。我哋有义务有权力护送住龙虎山国全部军人出境，之后再进入北方大国。咁国书道称马侯爷是龙虎山国马都督。马侯爷一声冷笑之后，再未见任何神情啦。联合之国要推行嘅事情好多，其中有不准施行强暴，不准欺负弱小，与两千年前嗰位孔圣人一样嘅具有忠义仁勇，要轻废国，计绝世，举日民，样样都仁义。咁国书道要令人听得振奋啊！我哋最明白，你哋龙虎山国而家最困难。第一，最怕遇到东方棍；第二，最怕系磨米之炊。你哋龙虎山国因为缺米粮、饿饭日子已经好耐，我哋红十字会会支援你哋嘅军粮。估计两日之内即可送到离清水湾镇冇几远嘅小平原交付。呢位因为能干少少先至做到代表嘅人讲咗好多嘢， 而家呢一句话最顶用啦。聪明嘅军师和不周带头即时鼓起手掌，其他军人听讲有米粮而激动啊，人人立即加上一声大叫，众军齐狂叫之下响声震动。嘿，嚟到山地远近嘅飞禽走兽啊，吓到有咁远啊走咁远，有咁高啊飞咁高。其他各类要用四脚棚嘅蛇虫鼠蚁，众多小动物突然间受惊吓之下，以为大地从此毁灭，只只都本能用力向下捐入泥土里头，捐得越深越好，使人要深藏不露，唯有入土为安。自称国际红十字会最义气嘅人士，在行军山野途中举行的礼节性仪式草草了事之后，互相握手再拜别。两日时光话到就到了，黎明前最黑暗，下一餐米粮即将落肚之前，是等于最饿最难过的时刻。今日是什么日子呢？今日是龙虎山国的军人已经全部断粮的时刻。而家所有军人早已经冇法子再支持，但系国际红十字会军粮仲未到达。心中有数嘅督军马侯爷，佢就传出命令，命令一出，等于系最及时嘅落雨。先杀咗马匹，80个人食一匹马，人人叫好之后，总算又解决咗一日。餐后督军就话俾所有军人知： 弟兄们，我哋要快啲赶路，听日要到达嘅地方叫做小平原，嗰度有最容易补给我哋军人需要嘅一切。嗰、那个地方离清水湾镇近，国际红十字会义气人士就会喺嗰度等候我哋，佢哋从此会源源不断供给我哋一切食嘅用嘅。 第日东方有鱼肚白出现。太阳未出山嗰阵，前头哨兵探子又嚟报告：而家国际红十字会好多人马要前嚟欢迎我哋，同埋送粮食啊！督军马侯爷就好欢喜啦， 全我命令，全体集合！ 号令官就马上命令6个号兵一齐，个个鼓足肚内最后嘅力气，连鼓带吹3次军号之后，6个号兵啊，唔单止冇力再鼓气吹啦。突然两脚冇力，不约而同齐齐坐喺地下。咁嗰啲全部缺粮军人虽然集合埋一齐咗喎，大概同样皆因太饿而脚软啦。咁使到所有军人企都企唔稳，人人唯有好整齐咁排排坐晒喺地下嚟。聪明嘅呢，为咗悭力而互相利用成背靠背。而家所有军人已经溃不成军了。忽然又见前嚟联络嘅红十字会头目细细声对马侯爷讲： 请你照总指挥嘅计谋執行啦。 马侯爷就突然间声泪俱下，当众哀求啦： 好啦好啦，你哋终于嚟啦，上天有眼，既然你哋到嚟系救人，我代表全龙虎三国恳请你哋先救护我哋嘅国王总司令。我哋嘅总司令佢得病多日，食唔到嘢啊。 国际红十字会嘅代表就急忙问啦： 什么？你哋国王得病？ 快啲快啲快啲抢救，佢喺边度啊？说时迟那时快，众目睽睽之下，口口声声叫住快啲去抢救国王。好快，那个作恶多端半死不活照旧冇办法讲嘢嘅六黑虫，由最得力嘅国际红十字会医师同助手们就飞快抬走咗啦，要进入医院救治。坐喺地下嘅千几个军人目送六黑虫远离之后，忽然又听见国际红十字会嘅代表佢话： 而家我敬请100名军士列好队伍，我带住你哋去前边嘅营房食饭。 高兴嘅马侯爷就急急答啦： 弟兄们，你哋而家实在系太饿太攰啦，各人手上嘅武器枪械一路先放喺原地， 有我看管住，食完饭翻嚟再攞翻啦。 哎呀，自此就嚟饿死嘅众军人都感到马督军好有人情味，身上嘅枪械啊，的确越嚟越重啊。咁啊，个个欢天喜地，空手列队，快速进入离此地冇几远嘅炊事营地食饭咯。咁啊，讲落啊奇啦，而家所有饿肚之人，好似感觉到闻到远处出嚟阵阵有咗热腾腾饭菜肉香嘅美味啊！接住第二批、第三批，每批系十行，十个人一行。而家一律由马督军亲自叫口令，最后一批系108个人，合共1000几号人马，个个都手无寸铁嘅。咁一个时辰之后，全龙虎山国系官兵又系山贼，先知道受公请进入嘅，全部有住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系杀气腾腾嘅东方军所设嘅俘虏营啊！仲有更甚者。好快人们仲亲眼睇见自己嘅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受到用一条长嘅青麻绳喺上身，以及两只手反转成咗五花大绑，俾扎到实一实。咁都仲未够，好快又要秘密十分认真咁由多人轮流更换嚟看管住。原来为首嘅叛变军人最大头目陆克松系政治罪犯。同好多喺战场打败嘅大有不同之处啊！成咗俘虏嘅1000几个人，而家个个除咗又惊又奇，慢慢开始心里边就明白啦。龙虎山国从此彻底覆灭，咩国际红十字会，乜又喺北国成立国中之国，纯属系欺骗，又中咗敌人嘅妙计。咁而家成咗无所事事嘅人。好自然要两眼到处搜索啦。呢阵时失去自由嘅人，最无奈无聊之下就变成最细心，数嚟数去，起码仲欠一个主人，未见佢露面，佢就系马督军啦。事到如今，呢、这个马侯爷已经做咗好多年特种兵都做唔到嘅事啊，佢已经帮忙一一做完，大家而家有眼睇啊！一枪未发，使到所有龙虎山武装亡命徒军人一个唔剩，通通顺利进入东方五军嘅俘虏营。更重要嘅系，包括犯咗十恶不赦、带兵叛变、造反杀人、已经轰动世界嘅陆克松，而家亦能够完好无缺、活生生咁送上啊！睇嚟呢个马侯爷功与劳都唔少啊！为嘅系要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只身逃回北国，而交换咗条件。条件系用平价出卖所有龙虎山国军人。咁聪明果断又阔绰嘅人，佢而家究竟喺边度呢？就喺呢阵时，特种兵指挥部突然间电话声响，啷啷。总指挥蓝天明接过副官手上嘅电话筒之后，唰声，突然成个立正。原来呢个电话唔知系五军联合司令部来电，而家话筒度传出嘅系兵团司令方日蒙精简嘅讲话声音。喂喂，最近你哋特种兵只系使用炮兵连两个时辰，就吓到龙虎山国最主要人物马某唔止暗中投降，又争先立咗大功。你哋特种兵而家只系出动未够500军人，一枪未发。靠用计谋全部缴敌人嘅械，仲活捉龙虎山所有当年叛变人同陆克松，双方有冇流血伤亡，获得如此重要嘅胜利，真係好啊！方司令讲嘅一段分明係高兴说话，但做咗俘虏嘅犯人，佢哋冇边个人会有资格听到呢啲话嘅。如果听到又会点呢？如果听到就会立即反驳，你讲咩啊？全部揸镬，唔啱唔啱唔啱唔啱数，对唔上数。总之决唔会系全部。你睇啊，起码仲有重要人物督军大人马海就未曾露面。我哋都好留意啊，一直就未见督军佢进入我哋呢度名为炊事有饭食嘅红十字会救济营， 实质系临时大监仓俘虏营，起码欠佢一个，又点算得系全部捉获呢？嗱，啲俘虏咁讲落咧，都有道理噃。马侯爷佢确实未入呢一座俘虏营地啊！啱先嘅笑眯眯咁，亲自吹口哨，又叫集队，十分得意咁，一批又一批千几号人马，全部请军入瓮。咁最早第一个入瓮嘅系陆克松，仲有人抬住佢，算系佢带头做俘虏嘅，真系当客。马督军佢而家喺边处呢？啲俘虏当然系唔知道啦，但系有人知道佢哋嘅马督军，而家佢依然单人匹马留喺小平原度，确实未见入瓮，又未见得自由，只系坐住，仲有嘢放入嘴度咬。佢一边食住，两只精灵嘅马骝眼喺度一闪一闪咁眺望住离佢冇几远嘅嗰大片俘虏营。佢而家心情呢系十五个吊桶乘咗七上八落啊！心谂， 唉，总指挥蓝天明，你亲口应承，一定会秘密放我翻北国嘅。知而家我嘅命到底掌握喺边个手度啊？本官第一最怕随时会请我最后入瓮。 一刻钟又一刻钟过去，佢又谂咯。 总指挥啊，总指挥。你昔日隻身喺清水湾度俾我识破之后，我又落命令追赶捕杀你。你嗰陣时条命啊，简直贱到好似丧家狗咁都不如啊。点知你命大过天，又有一身好功夫，自用相传之下，你终归得以逃脱。今日我帮你将龙虎山大国一下毁灭，一件大事，你同你上司捞取咗足够嘅政治资本同向世人炫耀啦，咁嘅生意系超过一本万利啊！应该知恩报答，守信用，放一条小小嘅虫蚁生命逃翻去北国啦。唔系啊，可能系我谂错咗。君不见，战场无父子，所有呢啲人唔系狼心就是、狗肺。唉，做我哋呢一行嘅人，有边个系人样嘅？朱七六黑松要杀死千几人，保佢一个人过关逃走。好在我出手快，唔系千几人早就冇命。我今日只系出卖佢哋，要大家入监仓啫，又有咩大错啊？睇嚟人啊人。世间入边有咩义气存在啊？我睇确实冇，全部都系假嘅啫。佢哋今日点解会放我一条生路？我睇唔会啦。况且我又系政治犯人啦，睇嚟命中早有注定。我入错行啊！我马某掌中有条锁链纹，就算唔死，一世都要做监犯。唉，马某人，你真系命苦啊！ 马侯爷谂下谂下，谂嚟谂去都系绝望，最后入瓮系迟早嘅事。谂到咁样，又不停咁对自己讲啦：， 唉，唯有等死啦。 咁佢坐低，耷低头，合埋眼。自认自己一直都系计错咗数，全部交易失败。 我出卖龙虎山国，东方军最后唔买我账。总之我敢断定，呢一世永远都翻唔到北国噶啦。仲有啊，敌人东方军佢而家仲未捉我入俘虏营。是为了想知道好多北方军内更多的秘密啫。他们最清楚，如果我现在和龙虎山国的人关押在一起，那么千几个亡命徒大概不够一刻钟，即时就会将我这个做得出色的二五仔打死，搞成肉酱。 东方军 又会唔会放过呢个罪大恶极嘅马侯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